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1集。冉爷这波骚操作， 我去就行。 徐瑶光往前走了一步，算是即兴发挥，一个不好就要在学校以及所有摄像头面前出丑，面临的压力特别大。九班其他人都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下好像只有徐瑶光最适合。林思然也反应过来，想要用手拉住秦冉。 是啊，冉冉，你别意气用事，这件事也不是你的错，让徐…… 你放心。只是他的手却没能拽住秦冉。几句话的时间，他们已经到了阶梯教室，评委已经在打分，即将到他们班了。林思然见秦冉朝演讲台走，连忙抓起自己桌子上的笔记本。 那我把笔记本给你。 秦冉已经站在演讲台边，指尖微凉。与此同时，评委已经打完了全部分数。评委席有几个市级领导人物，分数是去掉高分和低分之后的平均分。秦宇最后拿到的分数是 8.7 分。其他人都在议论着秦宇的分数。前面两个班级拿到的最高分不过 7.6 分。目前为止，秦宇的分高出太多了。秦宇身边的女生压抑着激动的心，激动地开口。 我们拿到 8.7 分，最高分了。 分数超出太高，人群中都在议论秦宇，目光聚集在他的身上。秦宇抿唇一笑，余光已经看到徐瑶光等人回来，眼眸一转，说： 他们的演讲稿还没找到吗？我看秦冉是空手上去的，应该没找到。 女生摇了摇头。 这个时候掉链子，教导主任肯定会发火。 在市级领导面前掉链子，能不发火吗？听说演讲稿是秦冉保存的，他也真是。 另一个女生也小声地开口。秦宇笑了笑，起身去领导处领回馈意见。领导夸了秦宇几句，其他人小声地讨论。似乎讨论到站在一边的秦冉，有两个人夸这个学校颜值高。秦宇跟教导主任熟，他垂眸小声开口。 主任，秦冉他们班的演讲搞掉了，可能不太顺利，你们别太为难他。 主任一愣，点点头，脸色却不好。演讲搞丢了，这是态度问题。很快就轮到九班，林思然坐在位子上，拿着笔记本示意秦冉。秦冉没有下来拿笔记本，只是朝林思然比了个放心的口型。放心？林思然怎么可能放得下心呢？徐瑶光坐稳了，他看了眼秦冉，对方站得笔直，脸上不是那种一贯的漫不经心，多了几分认真，落落大方，看不出来一点怯场，不像是开玩笑的。他顿了顿，眉眼敛下。 他既然那么说，肯定有把握。 其他人还在找演讲稿，对于有人故意拿了秦冉的演讲稿，他们身为九班人也是愤怒不已。有人在骂，究竟谁那么缺德？无言冷笑一声，似嘲似讽地说道： 哼，他从头到尾都没参与过写稿，天天就知道混，根本就没认真。我当初就说过了，就不该让他参与进来。 好了，无言。 有女生皱眉道： 谁知道会有学生这么龌龊？ 无言听着这人的数落，面色不是很好，但也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看了秦冉一眼，抿抿唇，捏着上衣的角落，手指发紧。秦冉站定，刚跟几位评委打完招呼，教导主任就抬手，语气听不出来波澜。 你的演讲稿呢？有了。 秦冉的手撑在演讲台上，十分有礼貌地笑笑。 评委老师，我只是提前背了演讲稿，所以没有带稿子。 谁都知道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丢了演讲稿是对这个活动、对评委的不尊重。 秦冉这么说掩盖了丢了演讲稿的事实，可是林思然、徐瑶光等九班这些人却是冷汗淋漓。这次演讲比赛，社会科学研究热点面向世界的发展，面向全国高校。徐瑶光跟林思然等人查了很多资料，其中又涉及其他国家的专业词汇。最重要的，没人比林思然更清楚，秦冉几乎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到这件事中来。他也只是今天早上让秦冉看了大概材料，然后让他又念了一遍演讲稿。秦冉都没有看过几遍稿子，更何况是背。 原来是背了，倒是提前做好了功课呀。 教导主任看了秦冉一眼，沉声开口： 你看什么？ 林思然的脊背上冷汗淋漓，九班人的面色普遍都挺不好的。前面一排的秦宇只是看着秦冉，嘴角微微勾了勾。秦冉却非常淡定地笑着，他拿起一支粉笔，在背后的半边黑板上画了一个简笔图。 从青少年本身角度来讲，科技体系大致分为三个方面。 黑板一半是幻灯片屏幕，一半是空的。他的简笔图十分简略，但形象生动，语气不急不缓，抑扬顿挫，条理清楚，丝毫不显晦涩。林思然说的没错，他长得好看，就算站着不动也是最漂亮的背景板。更何况他演讲的时候不是其他人常见的字意，而是前所未有的认真，整个人都在发光的那种。阶梯教室本来还有人小声地说话，没有几秒钟都下意识地看过来。教导主任脸上的表情从不悦变为惊讶，然后从惊讶变成严肃认真。三四排九班的人坐在凳子上，抬头看着秦冉，目瞪口呆，好半晌回不过神来。尤其是主要撰写稿子的林思然几人，都是自己写的，多多少少有些模糊的记忆。秦冉说的第一段不就是他们演讲稿的开场白吗？嚯，这秦冉不就看了几遍，这么骚的演讲稿就全都记下来了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